攻读《创世纪》第43章。地上的饥荒仍然严重，他们吃完了由埃及带来的粮食，父亲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再去给我们买点粮食来吃。”犹大立即回答父亲说：“那人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若不带弟弟一起来，你们休想见我的面。你若让我们的弟弟与我们一同去，我们就下去给你买些粮食来。你若不让他去，我们也不下去。因为那人对我们说过，你们若不带弟弟与你们一同来，你们休想见我的面。”以色列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？告诉那人，你们还有个弟弟。”他们回答说：“那人再三再四问我们和我们的家庭说，你们的父亲是否还活着，你们是否另有个兄弟，我们只得照这些话回答他，哪里会知道他要说带你们的兄弟一同下来。”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：“你叫孩童与我同去，我们就起身前去，这样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幼儿可以生活，不致饿死。我为他担保，你可有我手中要人，如果我不将他带回交在你面前，我在你前终生负罪。假使我们没有迟延，现在第二次也回来了。”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对他们说：“如果必须如此，你们就这样做，在行李内带些本地最好的出产，一些香叶、蜂蜜、树胶、香料、肥子和杏仁儿下去送给那人当作礼物，手中多带一倍银钱，将那放在你们粮袋口的银钱也一并带上。这或者是出于一时的错误，并且带着你们的弟弟起身往那人那里去。愿全能的天主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恩，放回你们那个兄弟和本雅明。至于我，不要丧子，就丧子吧。” 这一伙人于是带了那些礼物，手中带上双倍银钱，带本雅明起身下到埃及去，到了若瑟面前。若瑟一看见他们和本雅明，就对自己的管家说：“带这些人到家里去，再生设宴，中午这些人要与我一起吃饭。”管家就依照若瑟吩咐的做了，将这些人带到若瑟家中。这些人一进入了若瑟的家，就害怕起来，心里想：“他带我们到这里来，定是为了上次放回我们袋里银钱的事儿，想找我们的错处，加害我们，拿住我们当奴隶，夺取我们的驴。”他们于是走到若瑟的管家前，在房门口同他谈起这事，说：“我主，请原谅，我们上次下到这里来购买粮食，当我们到了客栈，打开我们的布袋时，发现个人的银钱扔在个人的布袋口，我们的银钱一分不少，现在我们又亲手带回来了。此外，我们手中又带了些银钱来购买粮食，我们不知道是谁将我们的银钱放在我们的布袋内。”管家答说：“请你们放心，不必害怕，是你们的天主，你们祖先的天主，在你们的布袋里给你们放上了财宝，你们的银钱我已经收了。”以后给他们领出希莫盎来。管家领这些人到了若瑟家里，先给他们拿水洗了脚，然后拿草料喂了驴。 他们遂将礼物预备好，等候若瑟中午回来，因为听说他们要在那里吃午饭。若瑟回到家里，他们就将手中的礼物献给他，俯首致地向他下拜。若瑟先向他们问安，然后说，你们以前所说的老妇好吗？还健在吗？他们答说，你的仆人，我们的父亲还好，还健在。遂又鞠躬下拜。若瑟举目见了他母亲亲生的弟弟本雅明，就问说，这就是你们对我说的那小弟弟吧？继而说，孩子，愿天主保佑你。若瑟爱丽情切，想要流泪，赶快进了自己的内室，在那里哭了一场，然后洗脸出来，勉强抑制自己，吩咐说，摆饭吧。人就给若瑟摆了一席，为他们摆了一席，为与若瑟一起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，因为埃及人不能同希伯来人一起吃饭，这为他们是个耻辱。他们便在若瑟前安排就座，全按长幼的次序，长者在上，幼者在下。众兄弟彼此相看，惊奇不已。若瑟将自己面前的食物分开分给他们，但本雅明的一份比其余的人多五倍。他们自与若瑟饮酒宴乐。